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名字。1918年，他和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使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听到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从此，这个名字伴随着《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今天在浙江绍兴的鲁迅故里还有熙熙攘攘的人。众所周知，鲁迅其实是周树人在37岁时给自己起的笔名。那么在成为鲁迅之前，周树人曾经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是什么让他完成了如此重大的一次角色转换？而他激昂的斗志、犀利的文笔和深邃的思想又从何而来？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是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的周家大宅，本名周章寿，字玉才。在这个曾经富裕的官宦人家里，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留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美好回忆。然而1893年，祖父周福清陷入了科场舞弊案，被光绪皇帝亲自判了斩监候。后来父亲周伯仪也因病故去，家庭的劫难从此改变了鲁迅的人生道路。 如果没有这个祖父科场案，没有这个家庭的变故的话，他就成不了鲁迅，而且也不会对中国社会有这么深刻的了解。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经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人们的真面目。少年时代的这场家庭变故，让他接触到了人性和社会的阴暗面，对清朝帝制也隐隐地萌生了一股仇恨。同时，由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在17岁时离开绍兴，到南京求学，并把名字改成了周树人。在这段时间里，通过阅读《时务报》《国文报》《天演论》等进步书刊，周树人年轻的心里泛起了期待国家变革的波澜。1902年3月，周树人决定离开家乡，东渡日本求学，寻找救国的道路。在当时的日本，聚集着漫天塞地的中国留学生和许多在国内无处容身的爱国志士。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徐锡麟、秋瑾，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涛很快影响了年轻的周树人。他经常与最好的朋友许寿裳讨论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 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 那么鲁迅研究的结果，那个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诚，一个是爱。啊，诚信、自爱，这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病灶。那么在专制政体下，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有诚和爱呢？那么怎么样那个医治国民劣根性？那么这个手段就是革命。 1903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江南班，周树人带头剪掉了那条象征着封建压迫的辫子，拍了张照片赠送给好友许寿裳，并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字题小巷：灵台无际涛神石，风雨如磐暗故园，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见轩辕。这首到今天还脍炙人口的小诗，寄托的正是他革命救国的志向。此外，在东京期间，周树人和许寿裳他们还与浙江同乡光复会骨干陶成章过从甚密。据说陶成章曾把秘密文件和武装起义的计划藏在周树人的寓所，显然是拿他当自己人看待。很多人认为周树人本人就是光复会的一员。 鲁迅在日本有人说许寿裳说参加了光复会，但周作人呢他认为没有参加。但是后来鲁研界研究了，觉得许寿裳的话还比较可信。为什么？许寿裳本人就是光复会会员，而当时光复会是由严格的纪律保密的，连这亲兄弟父母都不许告诉。周作人说是没有呢，因为鲁迅对他保密，没有讲。 那么为了这个呢，那个许寿裳还写过书面的证明。另外，鲁迅生前对冯雪峰、对胡风都谈过这个事情。有个日本的研究者叫做增田社，给鲁迅写传，也把他参加光复会这个事情写进去了。原稿经过鲁迅审定，鲁迅并没有加以删改。 当时反清斗士们受到俄国虚无党人的影响，通常采取三种革命手段：一是引导舆论，二是武装起义，三是暗杀。身为光复会的一员，周树人自己也接到过暗杀的任务。 鲁迅就说，那我还有一个老母，我是长子，我要是遇难以后，我的母亲谁来照顾？那么所以光复会的领导就跟他讲，你还没有暗杀呢，你就瞻前顾后，这事你干不了，就取消了给他的这个任务。 然而对于那些慷慨赴死的革命者，周树人始终抱以极高的敬意。1905年，他的同乡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回到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厉兵秣马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7月，徐锡麟与表妹秋瑾约好同时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两人壮烈牺牲。他们的就义让周树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多年后，他在小说《药》里寄托了自己对于先烈的追思和致敬。 那么特别是在小说的结尾，所以用他的话来说，是在革命者的坟头平添了一个花环，也就是给未来的人们带有这个更多的希望，带来更多的希望。 与武装起义和暗杀相比，周树人更擅长的是用奋笔疾书的方式从事救亡图存的活动。为了抵制沙皇俄国占领中国东北领土，他 他在许寿裳主编的浙江潮上发表了编译小说《斯巴达之魂》，提倡尚武精神，激发中华民族的反帝斗志。为了响应宝矿运动，他编辑了《中国矿产志》，指出中国美丽富饶的矿产资源不容外人觊觎染指。文艺创作和思想启蒙是周树人选择的革命切入点，也是他最为有力的革命手段。 啊，这几条战线是缺一不可的，没有政治鼓动，没有陈天华、周荣是不行的，没有孙中山、黄兴的武装起义是不行的，但是没有鲁迅所致力的那个启蒙思想启蒙，那么这个革命即使胜利了，他的那个成果也是不可能巩固的。 1904年，由于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本着学医救国的目的，周树人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并在那里结识了藤野先生。然而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幻灯片事件，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医治国人的麻木不仁，一切都无从谈起。于是周树人毅然选择弃医从文，回到东京开始钻研文艺创作，并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1907年，他开始动笔写下《摩罗施利说》《文化偏执论》等几篇论文，探讨救国救民的方向。 在《文化偏执论》里面，他就提出利人的思想，利人的思想，他是人利然后凡事举，因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思想就是救中国，中国要亡了怎么救？有人说应该发展商业，有人说是应该发展军队，有人说应该建立西方的民主议会。结果鲁迅在这《文化偏执论》里认为这都是肤浅之说，全才小会，他说最根本是人的精神。 1909年，周树人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离开日本回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在两年后的农历辛亥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向清朝政府与封建统治发起了冲击。短短几个月内，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在武昌起义爆发一个多月后，杭州光复。就在这个时候，30岁的周树人被推举为绍兴府中学堂的督学。在这场扑面而来的革命风暴中，作为亲历者的他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带着学生们上街去宣传革命，稳定人心。 他竟然是一手，这是据周建人的回忆，这是不会错的，一手拿着传单，一手握着一个明晃晃的钢刀。后来有学生问他说，如果碰到阻拦怎么办？然后鲁迅说，你手里都是干什么的？ 随着清朝统治被推翻，人们纷纷剪掉了头上那条象征着封建压迫的辫子，这令周树人尤其感到欢欣雀跃。 就是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就是说我之所以支持这个辛亥革命，对吧，那么热情参与这个革命，实际上呢与他去要人们去剪辫子，而且剪的辫子还不被人所嘲笑啊，是对这个是他是非常有热情的，因为他觉得这同时辫子虽小，但是也是给人自由与不自由，涉及到这个问题。 辛亥革命的到来让周树人感到精神抖擞，也有了更强烈的革命欲望和创作欲望。他支持自己的几个学生筹办《掠夺日报》，并在1912年1月3日的创刊号上以黄吉为笔名发表了一篇用文言文撰写的《掠夺出世词》，阐明了这份报纸的宗旨。 数自由之隐逸，敬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持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负，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略。这段话中描绘的正是周树人心中所期待的新政权、新社会的新气象。然而，正当周树人和他的学生朋友们热情高涨地投入辛亥革命风潮的时候，这场革命的不彻底性却渐渐地暴露出来。在回忆散文《范外农》中，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那股子是依旧的。此情此景令他们不免感到失望和担忧，多年来一心期待的革命，无数头颅和热血换来的光复，竟是这样的吗？ 一光复之后，原来的旧政府这些人用那个绍兴呆话就说，眼睛一眨，老夫妻变鸭，一下也成了革命党了。而且杀害秋瑾的凶手呢，也竟然成了那个警察队的队长了。原来革命党领袖王金发是当了新的绍兴督府了，但很快就腐败。 那么归根结底，为什么就是说招牌虽换，那股子依旧呢？就是辛亥革命没有一个大的一个社会底层的变动，所以这个广大的民众还处于一种不觉悟的状态啊。所以像这样的话，鲁迅认为那无论是民主是专制，那个中国还是不可能彻底这个变化的，所以还要继续致力于启蒙。 多年以后，辛亥革命成了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背景。阿 Q 正传、药、头发的故事、风波，反映的都是这场伟大但不彻底的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影响。在鲁迅的小说里，辛亥革命是一个符号，一面镜子，其中映照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精神演变的历史和国民性彻底变革前遇到的重重障碍。其中从1921年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的《阿 Q 正传》，不仅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也揭示了鲁迅本人对于辛亥革命的双重认识和深刻反思。 过去在这个研究史上，有人认为这《阿 Q 正传》主要是批判辛亥革命，但是我认为还不仅仅是批判，他有拥护的一面。你好，他写出了阿 Q 欢迎这革命，那个最底层的、最受侮辱的人也欢迎这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呢，不彻底。当时魏庄是赵太爷掌政，假如赵太爷下台了，阿 Q 掌政，可能是比赵太爷不会好。不会，所以他认为关键是人的灵魂。推翻一个皇帝是容易的，但是从人民的头脑深处取掉这个帝制思想是非常难的。 1913年，带着失望的情绪，周树人再一次离开了故乡绍兴，应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三个月后，他又随教育部迁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在最初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的时候，周树人对于中华民国的未来还满怀希望。他响应蔡元培的号召， 提倡美育，参与审定当时的国歌《青云歌》，和许寿裳、钱道孙一起草拟了中华民国的国徽，并为北京大学设计了校徽。当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场场政治闹剧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方式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周树人的心渐渐地凉了下来。在《呐喊》自序的开头，他写道：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 当时这个整个北京城市一片白色恐怖，连茶馆里面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这种标语嘛。那个会馆里那些服务生，就是我会说长班，很可能就是便衣特务，是这样的。 不断恶化的政治形势让周树人一天天的陷入消沉和寂寞，这寂寞又一天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每天他不是到琉璃厂搜寻古籍文物，就是在绍兴会馆埋首抄书。然而在一片沉寂的表象之下，周树人并没有停止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对未来前途的求索。 所以当时在绍兴会馆，鲁迅说用抄古碑啊、读佛经啊这些方式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实际上从极致的方面来讲呢，他是叫做挖这些坏种的祖坟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探求这个救国救民之道。 至于说新的路在哪儿，确实他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苦闷期，而这个时期我觉得鲁迅他并没有放弃思考。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在绍兴会馆接待了一位访客，这是他在日本就认识的老朋友钱玄头，专程来找他给《新青年》杂志写稿。于是两个人展开了一场关于铁屋子能否毁坏的争论，其结果是周树人被说服，动笔写下了以鲁迅为笔名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在多年的期待、失望、挣扎、反思、质疑和探索之后，鲁迅终于在呐喊声中踏上了中国现代文坛，并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代表人物。 所以鲁迅就在时代的召唤下驰骋于中国的文坛啊，用他的辉煌的业绩那个来疗治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的创伤。所以他去世以后呢，我们那个民众代表在他棺木上覆盖的锦旗写的三个字就是民族魂，魂就是精神，鲁迅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上的导师。 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后的18年里，鲁迅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先后发表约500万字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最光芒四射的一页。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直到今天，他的文学作品和思想内涵还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1940年写下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 2012年冬天，中国科技大学的礼堂里少有的热闹，一场名为《爱在天际》的音乐剧正在做最后的紧张彩排，创作和演出人员大多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音乐剧将首次全面展现一位不为人知的科学家的故事，虽然他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却渐渐被人们遗忘。 您好，我想问您一下，您知道一个科学家叫郭永怀吗？ 郭永怀啊，对不起，好像不知道哎。 小朋友知道吗？ 没听说过。 好的。 本人不知道，不知道。 科学家郭永怀啊。不认识，不知道。 真不知道呢。 听说过吗？ 没有。 有一个人没有忘记，他还在守望。远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公寓是郭永怀的住所，妻子李佩一直住在那里。她对丈夫的记忆截止在44年前的一天。 整理一下东西，我们去北京。 郭所长，现在走没有火车了。 去兰州坐飞机嘛。 郭所长，中央有规定，为了您的安全，不让您坐飞机。 小莫啊。 1968年12月5日，青海试验基地的一个寒冷的夜里，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的关键时刻，技术负责人之一的郭永怀带着警卫员要赶回北京汇报工作。 他每次要回来大概都事先给我打一个电话告诉我，我是大概我是那个什么时候到，是吧？可是那天呢就一直就没到，我就很奇怪了。第二天呼噜呼噜的就来了好几个人，是吧？就都是这个有力学所的，也有这个科学院的，那我就觉得这事儿很糟糕了。 进来坐。你们这是？ 李佩等来的是一个残酷的消息。 我们是郭所长单位的。 啊。 郭所长回北京。 他回北京了，人呢？ 李老师，郭所长他。 他怎么了？ 在北京的上空，飞机忽然失事，为了国家的使命，郭所长和小萌， 他怎么了？ 在飞机失事的危机时刻，郭所长和警卫员小萌把装有绝密资料的文件包贴在了胸口，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们在现场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被大火烧焦了。我们分开他们的时候，资料完整地保存在他们的胸口。李老师，郭所长和小萌 Thank you. 写下了一篇感情浓厚的怀念文章。文章中写道，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十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30个年头，而这是世界风云多变的30个年头啊。1938年夏天，郭永怀登上了海外留学的轮船，因为轮船要在日本停靠并接受他们的签证，郭永怀下船当场撕毁了护照，直到2年后才再次出发。在美国期间，他结识了好友钱学森和林家桥。 我第一次认识钱学森还有林家桥就是在他住的那个房间。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我有两个老朋友啊，从这个那个从加州理工学院那边到这边来开一个学术会议，但是我想今天中午呢，我就请他们到这边来吃一顿饭，就让我帮着他炖一只鸡汤。 郭永怀、钱学森已经去世，林家桥也已97岁了。这位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国际著名数学大师，2002年定居清华大学，李佩常去看望他。 最聪明的是林先生， 我也是用功的那个，不管说是真聪明的， 是， 那是另外。 我知道，是最聪明的是林先生，而那个钱学森呢，就是思想非常的 钱学森比我们高一级， 高一级， 他已经是教师了， 他已经是助教了， 不是助教，他是 assistant professor， 啊，就帮着这个，帮着冯康恩， 就是管学生了，他已经这。他已经有个车子了，什么助 教？对， 那不是做助教， 是 做助教就不能有车子，可以太贵了。他可以， 他有时候会带你们出去玩吗？ 他当然是在，当然不是，我们也不敢出去大玩去。对于研究，对我们这这人是非常认真的做学生。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而且我们原来的那个 background 原来是学的东西还是很有限，是一定要非常努力才可以跟得上。这也是我们当时是，我们这的确是去做小学生去了。 1941年，三个优秀的中国人郭永怀、钱学森、林家桥相聚在美国帕萨迪纳市，那是一段愉快的时光。那年，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来到了这里，领头人是航空大师冯卡门。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想攻克一个航空领域上的难题。这个研究集体中，冯卡门对三位中国人极为欣赏。这项研究如果能够取得突破，将会对世界航空产生革命性影响。1908年，莱特兄弟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到上世纪30-40年代，飞机平均时速达到了300-400公里。当进一步提高飞行速度时，在技术上却遇到了生障难题。郭永怀首先取得了突破，并随后与钱学森一起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回答了机翼上何时会出现机波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项先驱性研究成果震惊世界。那时的郭永怀不仅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还是一代应用数学大师，但他心中一直保存着回国效力的念头。1955年秋天，好友钱学森被软禁5年后启程祖国，回国前他给郭永怀打 电话。 哎，他说我们要回去了，他说你们是不是能够一块儿走。后来老郭就说他一个，他说我的这个这儿的教书的任务还没完成，这个还有一个科研项目也还没有完成，但我得比你晚一年。 1956年，郭永怀决定启程回国。临行前，他举行了一次野餐会，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来为郭永怀送行。 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做得这么优秀，而且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也很不错。 教育为什么总是惦记着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是啊， 国贫家穷只能证明当儿子的不是啊。作为一个中国， 为了顺利回国，之前郭永怀拒绝接触美国军方机密文件，并把一些敏感研究资料烧毁了。 郭老师，这是你没发表的手稿啊。 你们听这音乐，这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婚礼》中的芭蕾舞曲，多么的动人呐、 啊！郭教授，这些可都是你多年的研究成果啊！ 是啊， 不用拦他，这些天啊，他已经烧了许多了。 自从我们说起要回国，美国政府就一直在监视着我们，还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不过，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无法阻挡我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的家。 1956年秋天，郭永怀和夫人李佩带着女儿来到旧金山港口，将在这里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旅程，回到他阔别16年的祖国。同行的还有一位叫张文玉的物理学家。游轮马上就要起锚，突然接到推迟出发的命令，现场气氛紧张。这时一群美国联邦调查人员登上游轮，直接走向物理学家张文玉的船舱。 我们大家都大吃一惊，觉得怎么回事情啊。结果呢，他们上来之后就指名的就要找张文玉，要到张文玉的这个住的那个仓房里头要去查。 调查人员推开门，要求搜查张文玉的行李。 我好像当时出来以后就知道，因为张文玉什么开书会的问题，后来的话把王成书留在里面的房间里，关注技术室长也检查，那我们都比较紧张，会否找到我们身上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搜查张文玉的行李，拿走了他所有的论文和笔记。两个小时后，游轮驶向大海。 想啊想啊香啊。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那好吃的白薯干啊？我们还要在海上住好多天呢。那海那边的家和我们美国的家一样吗？ 不一样。 有大房子吗？ 没有。 有汽车吗？ 也没有。 青青啊，这些叔叔阿姨都很能干，会给我们造一个很大的家，将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家，是不是？ 嗯，是的，一定会的。 郭永怀刚一回国，就接到好友钱学森托人带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科学院力学所常务副所长，钱学森是所长。不久，他参加制定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 那时美国苏联的核军备竞赛正如火如荼，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国决定研制核武器，发展核工业。1960年，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组建了一支105名专家学者的研究队伍。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年后，中国第一次导弹级原子弹试验成功。就在那时，文革爆发，郭永怀远在北京的妻子李佩被打成特务，接受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是吧？我就到合肥，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受审查，所以我就知道他那时候，就是非常的，非常关心，所以他就，有的时候他就找他那个秘书啊打一个电话，是吧？问问我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什么的这样。 妻子远赴合肥劳动改造，年幼的女儿也没人照料，郭永怀却依然全身心投入在研究工作中。有一天，他接到了聂荣臻元帅的一个紧急任务。 聂总说，苏联在我们边境顿兵百万，他们的摩托花部队开过来，我们北京的北部是平地，一天一夜到北京，今天请你来，我跟你商量。我有个想法，在估计那个哪一条路上来那个地方埋上炸药，然后呢临时对着山把他的摩托化部队挡住，你看怎么样？郭先生想了想，技术上是有可能的。 谭庆明是这项科研任务的负责人，3年后他完成了任务，汇报时郭永怀已经牺牲。2012年12月，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聊起了郭永怀，谭庆明情绪激动。4年的守望，不为人知的情感记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大家栏目首次真情展现，敬请收看。 我这个走路走得比较快，他们都比我慢。好了，前生，前生祝贺。 这是李佩去祝贺钱学森96岁生日，同行的还有钱学森的学生。在这次聚会上，钱学森主动跟李佩聊了起来。 钱呀，祝你生日快乐。哎 呀，吃的少。 这个孩子，这个孩子。 问您有几个孩子？ 我现在一个也没有。 现场一片沉默，钱学森没有想到李佩已是孤身一人生活，他和郭永怀唯一的女儿在上世纪90年代因病离开了人世。 有时夜幕在降临，天 音乐剧《爱在天际》的结尾，导演艺术化地安排了阴阳两隔的亲人相聚，白发苍苍的李佩和永远不老的亲人在一起，表达互相思念的感情。 心中有起阵阵思念，想你妈妈，我在天际看着你，无论白 在天际看着你，看一看浩瀚的天空，闪烁的卫星是我们的亲友，好友的他们有我们的爱。无论白天， 李佩至今还保留着郭永怀生前的摆设，这个他最爱的人一直活在他的心里。2007年，李佩拿出个人的全部积蓄设立郭永怀奖学金，她在延续着丈夫郭永怀的生命。 我希望我这个家好像还是这样子，我就没有感觉到老郭人已经不在了，是吧？是吧？因为我这里头有好些个值得我纪念的东西。他的那些个书啊，他的这个他所喜欢的东西啊，所以我好像现在就好像是他人就在家一样，是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到此